选择。 快乐加惊叹，浪漫是不追究，相爱怎么分散，热后渐冷为何冷，能常常怀念，偶尔会眷恋，有过美妙一晚，

幻想着北边， 今天是世界候鸟日，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特意选择了这一首 SHE 的《候鸟》。是候鸟就会要迁徙，而人也会迁徙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位歌手，听他用歌声层层讲述生活里的那些关于彷徨、坚持、放手、回忆以及展望的点滴。他不会催促你，也不会刻意的教导你，甚至不为自己解释，他与你一起慢慢走，温柔而坚定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无论你之前是否听过张信哲，只要你愿意认真聆听，这首《迁徙》都值得你尝试。 受伤，谁都抗拒被遗忘，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，所以到处躲藏，所以漠视绝望，不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，流浪泪似疗伤，不回到遗忘，跟寂寞前行，背负沉重回忆，还是要放手让爱走，换一个自己，每个路过身影看起来都像是你，拥抱转身失去想念，仍迎面来袭，我前行，直到遥不可及，原来想放手让爱走，别再骗自己，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，失眠的夜，空旷的街，不断的提醒爱过你，所以漠视绝望，

始我们是秘密，后来却变得透明。像错过的花季，总是来不及去珍惜，又像意外的阵雨，不能承受得起。当我不要忘记，那样做太刻意，就让当时的惊喜持续一辈子的心情。我也不说曾经那样想太逃避，如果当时的心有灵犀，当作我们爱过的真理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什么是强迫症？相信很多朋友都略有耳闻。简单来说，强迫症就是一种心理强迫疾病，明明自己不想，还要硬重复几次。因为进行某种重复行为，有时会令人感到这种压迫感可以得到舒缓。其实开车的朋友很多人也会有强迫症，比如有停车强迫症的人都觉得人要稳，